山上有位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《湖光山影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大杨树》，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《天鹅》。 洒洒细雨，为我唤醒妆。 乡，一个劲的向下扎根生长。你为把泥土刨得越紧，大地上才能长得更壮。行行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兴旺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。向上，天天生长。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你为是母亲的期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拉索。就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那哎的呀啦嗦，啊嗦那哎的呀啦嗦，日喀则的美酒。好像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玛尼那，真是甜又香啊！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山巅的儿子又回到了故乡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亲他

人面有一对双星，那是我梦中的眼睛。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去心中的绿荫，远方有一座高山，那是你博大的胸襟。我要树下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赶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